飞，不再针对，反正道理落在季节家里最难跟随，常被智慧自我包围，建造自我喜乐的社会，爱上芭蕾，爱的高贵，从之不变，有刺的玫瑰，曾经的伤口，如今的心酸，自己跟自己和对，只有我才关心另一个头，爱做白日梦，一心不能欺瞒满天空，曾经的心脏，爱情的忧伤，什么时候想离开，我以为世界真的会很大，第一次爱，第一次为自己动容，慢点，收拾心情，收集滋味，想睡就睡，是收拾颓废，盲目跟随，勉强轮回，难为自己，加倍更安慰。曾经的心痛，已经的轻松，自己跟自己互动，只说我做人心灵的痛，爱做大理爱，幸福的期待满天空。曾经的心痛，爱心的忧伤，什么时候想离开，我以为世界真会很大，第一次为自己动容，曾经的心痛，如今的轻松，自己跟自己互动，举手投足跟心灵沟通，爱走吧呀吧，幸福的心我满天空，我让我好空，天气我全懂，于是在更好地中，我也让自己我的成功，自由自然多欣赏自己的笑容，喝着咖啡，让它甜美，看着镜子看到，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家用。祝业市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鞋城北侧2楼，祝业市3159000。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。干一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乾隆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675399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：雨雪天气驾驶车辆，路面摩擦系数减小，轮胎附着力降低，制动时要采取点刹或排挡减速方式，转向时要先减速，适当加大转弯半径，慢打方向盘，以免车体失控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窗前花未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

响。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